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59集。早在出发前，云建威就给徐梦兰打过电话，说自己要来首都比赛，顺便想和他这位姐姐见一面。云建威没有忘记当初约定在首都见面的承诺。见到云建威的电话时，起初徐梦兰听起来很吃惊，后来就十分高兴，在电话里与云建威聊了很久，最后约定好见面的时间和地点。傍晚，华灯初上，首都街头车水马龙。首都师范旁有一条著名的小吃胡同，里头有一家豆腐火锅店，巴掌大点的店面，开了十多年。徐梦兰提前一个星期才预定到一桌。落日以后，胡同里全是附近的学生与住民，路窄而拥挤，弯弯绕绕。齐峰牵着云建威以防他走丢，循着导航找到店面。徐梦兰正在店门口张望着他们。夏夜潮热，女孩穿一身素雅连衣裙，远远就朝他们招手。 快来，菜都上桌了。 云建威跑过去与徐梦兰打招呼。 哇，小兰姐姐，怎么比从前更漂亮了？气色这么好，是不是谈恋爱了？ 我哪有空谈恋爱呀、啊？每天忙得回宿舍倒头就睡。 徐梦兰现在是学校学生会主席，还是班长，除了忙于各种社团活动和策划外，还能保持年级第一的优秀成绩，可以想象平时有多刻苦。不过看她的模样，确实是比从前要精神许多。云建威把礼物拿出来给徐梦兰，徐梦兰没想到他还准备了礼物，拆开来看，是一串纯银细手链，手链中间垂下一条小星星。徐梦兰对这份小礼物爱不释手，马上就戴在手腕上，找不同角度拍了好几张照片。 真没想到你们俩竟然到现在还一直在一起。最开始我们都以为那个暑假过后就不会再和微微有联系了。 我才不是那种无情无义的人呢。 拥挤的小店里，云建威端着碗吃火锅，被烫得吐舌头。齐峰让他别吃那么快，拿过碗给他夹菜盛凉。徐梦兰看着他俩，恍若有种时间在他们身上并未流走的错觉，好像云建威还是小时候那个娇气可爱的小朋友，齐峰还是从前那个木讷沉默的男孩。哥哥照顾弟弟，过了这么多年还是这么事无巨细。 我记起初中那会儿，齐峰几乎不和班上的人讲话，大家都以为他看不起人，后来是我主动问他题，和他熟了以后才发现他只是真的不爱说话。 啊，还有这事儿？ 我哥心里只有学习。 我看你哥就特别关注你呢。我也算是从小就认识齐峰，可没总见着他这么疼人。他这么好静不好动，还为了你打架。 徐梦兰对云建威眨眨眼，想起小时候的事笑了起来。 微微，你是不知道，从那以后啊，你哥都特别不待见杨家鹏，杨家鹏看见你哥也怂，都不敢和你哥正面碰上。 云建威心想，好姐姐真会说话，再多说点我还听，面上还装作矜持。 没有啦，哥哥只是嘴上不说，但是对谁都很好。哎，对了，杨家鹏现在做什么呀？ 他高中毕业就去南边打工了。黄正阳你还记得吗？他也毕业就出去打工了，只是现在不知道在哪儿。李贤在读技校，听说谈了一个念大学的女朋友，真是傻人有傻福。 徐梦兰掰着手指，好奇问道：“ 哎，阿峰还没有女朋友呢？” 齐峰手上给云剑微波烫虾，答道：“ 我也忙。” 忙还有空陪我们微微到处跑，看来也就是个借口。 没想谈。 徐梦兰心想，这是一门心都在弟弟身上，所以才匀不出多余的心思给旁人吧。他这么想着也没点破，看出来齐峰仍是个情窦未开的傻大学生，也不晓得书念的太多还是心思太专一，竟然这么晚熟。三人边吃边聊，不知不觉吃到很晚，离开火锅店。齐峰和云建威一路把徐梦兰送回学校，与女孩道别后再赶地铁回酒店。云建威晚上吃饱喝足，和他哥逛了一圈首都街头的夜景，回酒店舒舒服服洗个澡，穿着睡衣盘腿坐在床上翻看自己笔记本电脑里的作品。明天的比赛，他要拿出一份作品册和一份个人深度报告，到时要上台做一个15分钟左右的演讲。他边看电脑边念念有词，翻来覆去修改自己的 PPT 和演讲稿，直到开始犯困打哈欠，云建威改作为趴，窝在床上又仔细看一遍自己的作品册，记下冒出来的灵感，敲敲打打，后来实在困得不行，脑袋塞进枕头睡着。半夜，云建威忽然醒来，他的睡眠一直很好，平时都睡得很早。云建威一睁眼就是一片漆黑，窗边拉着窗帘，只有一点城市的灯光夜色从窗帘的缝隙中落入。云建威感觉自己整个被齐峰抱着，温热的呼吸在他的后颈起伏，体温从上至下包裹着他。他哥完全是用一种抱抱枕的姿势抱着他，脑袋抵在他的脖子后面，把他拦腰抱着，完全没有一丝别扭的样子。云建威清醒了，他瞪着窗外的夜色，感受到齐峰的胸膛严丝合缝地紧贴着他的后背，隔着薄薄的衣料，他甚至能感觉到他哥结实的胸口和腹部。云建威身体僵硬，咽咽口水，他缓慢动了动，忽然觉得好像碰到了某个部位。云建威一愣，然后火速反应过来，一个躬身从齐峰怀里钻出去，差点连滚带爬摔下床。他光着脚踩在地上，心脏突突地跳。齐峰的睡眠质量比他还好，动都没动一下。云建威满脸通红，别别扭扭跑去另一张床上睡。他爬进床里躺下，脸热得睡不着，身上也热，燥得他翻来覆去，瘫在床上无言看着屋顶。他刚才碰到了吧？他肯定是碰到了。云建威钻进被子无声抓狂，一会儿想， 我哥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改掉这个从小到大把我当抱枕的习惯？ 一会儿又想， 好大。 云建威冲进浴室，接着浴室里水声响起，过了好一会儿水停下来了。云建威湿漉着红红的脸轻手轻脚出来，拽了拽自己衣角。他站在齐峰床前插着腰瞪他哥，齐峰睡得脑袋歪在枕头上，让云建威恨得牙痒痒。扶额在床边站了会儿，又无力蹲在地上抓头，最后终于放弃挣扎，回到另一张床上躺下睡觉。临睡前在心里狠狠记上一笔， 往后一定要让哥把我受过这些折磨全都尝一遍。